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，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着脸，漂流在世界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，你的天空可有悬着冷的